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46集，何局？众臣闻言都是倒抽了口冷气。轩辕杰说着，看了看下边几个皇子， 朕罪无可恕。朕也知道你们都有兵马，各自实力雄厚，只可惜你们并非真正的皇室血脉。朕的几个皇子都已经不幸离世了，就剩下了轩辕郎，于是这皇位只能属于轩辕郎。 几个皇子显然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没错，他们的确手中有兵权，可以逼宫，可以造反，甚至可以篡位，但老天爷这玩笑开的未免也太大了，他们竟然都不是皇室的血脉，那他们如何做皇帝？名不正言不顺的。原本选边站了的朝臣也是有些措手不及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轩辕珀看了看身边几个皇兄皇弟，此时众人的表情也都变了。如果他们并非是轩辕杰的子嗣，换句话说，除了一个娘生的那几人之外，其他的根本没有血缘关系。于是原本支持轩辕珀做皇帝的，如今都不情愿帮忙了。又不是亲兄弟，到时候轩辕珀做了皇帝，他们还不是一点保证都没有，说不定连个藩王都当不上，那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？兄弟之间的维系在一朝一夕之间分崩离析。如今的场面是要造反篡位必须团结一致，但他们彼此之间又没有了团结的理由，现在他们想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藩国，以及日后该怎么办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士兵急匆匆跑了上来。 皇上，不好了！皇上， 怎么了？ 赵普来了。 群臣哗啦一声回头，轩辕珀也紧张地回头看了看白玉堂。 赵普带着几十万兵马出现在了北城边境，辽国和西夏的兵马也到了边境一带待命。 群臣瞬间乱哄哄，轩辕珀等人此时已经成了一盘散沙，也没了主意，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。 放心吧，西夏和大辽不是来威胁我们的，只是防备赵普，真正来的只是赵普一家的人马而已。 众臣都下意识地看白玉堂和展昭，展昭和白玉堂也不明白。 朕叫他来的。 轩辕杰再一次语出惊人，说着他转过眼直视轩辕珀。 朕和九王爷做了个交易。 轩辕珀此时脸色苍白，预感到已经前功尽弃了。轩辕杰从桌上拿出了一道已经写好的诏书，交给了怀福。怀福此时也很是无奈，他看了看轩辕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有数，原来怀福已经挑了边站，也就是说他站在了轩辕珀这一边，赌他能当皇帝。所以轩辕珀对轩辕杰的情况这么了解，都是怀福那里透出去的风。而且作为轩辕杰的亲信，怀福负责下个药做个内应什么的实在是太方便了。怀福拿着诏书宣读，轩辕杰在诏书之中讲道，北海从今天开始便不存在了，分割成几个小国，也就是原本的藩国各自独立。浮屠城作为浮屠国，由轩辕郎继承皇位，其他藩国维持不变，众小国结成盟友，向大宋称臣，成为附属国，独立宗藩，各自为政，接受赵普的庇佑，但百姓可以自由转籍和迁徙，这一点赵普已经同意了，而且大宋皇帝赵祯应该也会同意。轩辕珀牙都快咬碎了，再看看其他几个皇子似乎都能接受的样子，只能叹了口气，大势已去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对眼前的变化惊讶不已，但两人又都觉得十分惊喜，简直如释重负。轩辕劫这一招兵不血刃，如果让北海众藩国服从轩辕狼这个皇帝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但几个皇子没了皇族的身份就什么也不是，会有其他人推翻他们。总之是个不可调停的乱局，战争也许一触即发，可将北海分割后就不同了。实力太弱的几个小国如果不想被西夏和辽国吞并，就只能彼此合作团结，并且接受赵普的保护。另外励精图治，发展民生，壮大自己的国力，成了几个藩王的当务之急。而且百姓能够自由流转这条命令，就表示谁的藩国好，谁的人马就多，如果对百姓不好，很快国内的人就会走光去别的属地，于是这个藩国也就算是灭亡了。轩辕劫最高明之处在于将赵普叫来，大兵压境是给轩辕破等人提个醒，赵普会保护他们不受辽国和西夏的欺负，前提是他们彼此之间必须和谐，要保持一种和平的状态，不能彼此吞并，不然赵普就会收拾了你。反正无论如何，他们只有各自回藩国做一个小小的皇帝，想做整个北海的君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此时旭日东升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真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 不用打仗，也不用死很多人，一切都解决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不知道是该归功于清醒了的轩辕劫的远见与妙计，还是该归功于银妖王的那一包盐巴。之后赵普的大兵一直驻扎在北海的边境，监督着轩辕破等几个皇子带着自己的人马陆续回到自己的藩国。轩辕狼继承了北海的皇位，轩辕劫退位，在浮屠山的一个僻静之处盖了一座小院，独自居住在里边，整日捧着白玉堂给他的木头兔子和小泥人发呆。白玉堂问过他这究竟是什么？轩辕劫告诉他，玉儿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他试着自己做些玩具给他，但总也做不好。这两个虽然不是当年他做的那两个，但感觉很像，所以很喜欢。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庆幸银妖王不生在这个年代，不然的话会引起怎么样的腥风血雨？这人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说起来还真被他说准了，北海王国。另外令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介怀的是，十皇子轩辕爵的尸体在皇子府的地窖里找到了，但仵作验尸后说他已经死了快半个月了，换句话说这阵子都是别人在假扮轩辕爵，而荀月白和他几个亲信手下则是踪影不见。经过多番调查，众人查到荀月白已经归顺了轩辕破，并且前不久离开了浮屠城，跟随轩辕破回他的属地，也就是去了西北海郡。 就这么让轩辕破走了，太便宜他了。 白玉堂也微微有些担心，纵虎归山终究是个祸患，虽然轩辕破现在的实力根本翻不出天，他也不敢跟赵普正面对抗，但日后就难保了。白玉堂又想起轩辕破临走前对他说的那句后会有期，白玉堂无奈摇了摇头，只觉得后会无期才好呢。轩辕破知道展昭的秘密，此人反复无常，隐患无穷，但暂时这事情算是告了一段落。白玉堂觉得有必要跟殷侯好好商量一下，帮展昭解决了这个后患。用了大概十来天的时间，整个北海的乱局就平息了，轩辕狼做了皇帝。这个原本不学无术的大皇子倒是脱胎换骨了一般，而且黏着白玉堂说要跟他做真兄弟，吓得白玉堂拽着展昭就跑。福告对白玉堂恋恋不舍，不过白玉堂不可能带他走，于是将他推荐给了轩辕狼。福告聪明伶俐， 轩辕郎倒是很快就跟他相处得很好，且十分信任。整个北海的苛政都在废黜，所有人都非常忙，百姓却是很开心，对登基之后就废苛政十人政的轩辕郎很拥戴。白玉堂和展昭离开北海之前，最后去看了轩辕杰一眼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罪孽深重的自责，又或者是思念白灵儿他们太伤身，轩辕杰得了很重的病，公孙给他诊了脉， 邪魔内力正在侵蚀他的身体，另外这个内力不知道为什么正在渐渐消失，轩辕杰大概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，一年之后邪魔内力会彻底消失，他也应该会死去。 众人倒是觉得这对于轩辕杰来说也许是个不错的结局，只期望这一年里他能将轩辕郎教导得好一些，对浮屠城的百姓也好一些，就当作是他坑害了那么多北海百姓的补偿吧。而至于死亡这最终的结果，众人相信轩辕杰也有心理准备，一方面是报应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解脱吧。在另一个世界，有他思念的白灵儿和玉儿正在等待着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